好，那剩下一个小时时间，我觉得继续再来看86页。在座各位应该大部分，这个班好像是法研所班为主哦，所以年轻人比较多哦。那同学等一下上课无聊了，自己想一想说哦，你这个将来考试的一些规划，倒是不一定要考这个律师哦。律师说真的啦，这个职业现在已经是过剩哦，尤其今年开始改成新制，大概每年平均固定录取率11.5%到12%之间哦，所以大概每年都有700-800个人律师现在出来哦。那现在可能各位不晓得这个职业市场的困境哦，刚跟隔壁那个方老师在聊天哦，现在呢，你只要呢，像我们事务所呢，只要PO上去哦，征实习律师哦，大概一个下午不夸张哦，不用等到一个礼拜，一个下午呢，大概就有10几封的这个履历丢过来啊，如果你放个3天哦，可能就是60-70封的履历呢，通通都丢过来哦。所以现在这个在台北县市，实在是这个律师人数呢过度的饱和了哦。所以各位要从事这个行业呢，请你自己三思哦。律师越多的话呢，对你来讲越不好。各位哦，你念法律呢，自己稍微理性一点哦。到现在我都还听到呢，同学有时候上网去po文章，还是说私下聊天在抱怨，抱怨什么呢？抱怨说呢，以前哦，律师名额没有开放，以前不是说要固定录取800个啊，15%，后来呢，这个政策都没有执行，很多同学不知道哪里听来的消息说呢，这是律师工会的压力哦，都说我们这些叫既得利益者哦，就是已经考上律师的人呢，不希望后面有更多的人考上，所以呢，市场上释放出来的讯息都是既得利益考上律师的这些人，律师工会这些大佬呢，反对呢律师开放名额。各位哦，这个理论呢，如果你相信的话哦，那就证明你的脑袋真的是有洞哦，不是很清楚啊。为什么呢？反过来，我可以跟同学讲，真相是完全反过来的，跟你所看到、听到反过来，在幕后最大力推动律师开放。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倒是希望开放成80%跟90%啊。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这些所谓律师工会的大佬成员，大家其实赞成开放的多，而且在推动名额开放的全部都是律师界的，跟你听到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各位不要觉得他们很伟大哦，开放名额呢，容纳这个后辈进来，错了哦，一切是人性利益的导向。工会的这些什么理事长啊、什么长官啊、大佬啊，为什么希望开放呢？非常简单的理由，人越多，我在市场上可以找到更低廉的廉价劳工哦。你想想看，律师如果一年录取800个、1000个的话呢，那越是大事务所，这些会当到什么理事长啊、长字辈的哦，通常都是呢这个什么大所的合伙律师啊，还是很知名的大律师呢，钱已经赚很多了。他们现在脑袋的想法就是哦，我呢最好有更便宜的律师可以用。以前我6万块可以请一个受雇律师，啊，像我6万块拆成2个部分，我如果可以请2个实习律师的话，同样的钱呢，更低廉的钱，请到更多人，然后留下来办公室为我加班，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些人怎么可能去反对开放哦？事实上是刚好相反的，这些人其实是赞成开放的，只不过必须说了哦，越开放的结果呢，所有的这个行业都一样哦，回归这个市场经济学的一个定律哦，当你供过于求的时候，就是价格开始反转的时候，开放下去，其实现在哦，不用等到你们考上了，早在这个2、3年前呢，台湾的律师界呢，就好像那个呢，之前政府开放计程车的政策一样哦，那个计程车职业登记执照不限制，一路这样发下去的结果呢，满街计程车，结果满街是空车哦，大概呢载客率不到30%哦，现在律师大概也差不多了。听很多这个比较年轻刚考上的同学呢，真的考完后高兴不到3天哦，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呢，丢履历找实习的事务所找不到哦，啊，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听说现在薪水跟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天差地远哦，现在的实习律师听说2万块、15000，甚至有不知心的，受雇律师呢，以前还有5万块的行情，现在听说呢又降到4万5了哦。各位你想想看，你这么辛苦的坐在下面听我上课呢，回家还要熬夜念书呢，为了考那张执照，考上之后呢， 受雇律师一个月呢45000起跳，做个几年慢慢调薪哦，通常的行情呢大概升到8-9万是你的极限哦。可是呢你这么辛苦呢考上一个律师，刚开始只有领45000，你还真的不如哦去当一个公务员哦，当书记官当政风都比较好哦，还可以准时下班呢，没事还可以网购一下哦，公务员呢都可以订这些下午茶哦，就不用像我们这个行业呢做这么辛苦了。所以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一行，或者对这个行业有兴趣呢？你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哦。念法律我真的强调你不一定非得要考这个不可啊，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过那种高压啊或者很紧凑的生活，希望自己多一点时间的话，你倒是可以呢去考别的公务员，像比如说政风啊、法制啊等等呢，还是有其他的这个类科呢可以选择啊，不一定要往这个窄门去挤哦。挤进来才会发现说呢，你以前执着努力的东西呢，好像呢等你得到之后哦，蓦然回首发现浪费好多青春时间呢，好像不是你想要的一个东西啊哦。这是我们刚刚这个聊天呢有感而发的哦。毕竟呢，说一句实在话，这个行业的黄金时期呢，真的已经过了。各位呢，你现在考上呢，就好像是现在的这个电子产业一样哦。以前还有电子新贵哦，现在你只剩下挖贵而已了哦。你的到这个电子公司都是在卖命卖干的了以后，所以这个东西你想想看哦，以前的那些的辉煌时代差不多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或者比较喜欢哪一方面的工作，不一定一定要执着说非跟人家挤这个窄门不可啊。这是小小的心得，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好，那么呢，回到这个86页来看一下这个呢，第二个诉讼担当的形态，任意的诉讼担当。好，那任意诉讼担当的定义呢，复习一下，一样是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但是分离的原因呢，不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而是呢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那么这一种的分离现象，我们就称为任意的诉讼担当。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又细分成什么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跟第三人任意诉讼担当。这个名词的分类很不好，因为很容易让你误会。尤其你看86页第一个小类型叫法定任意诉讼担当，有法定两个字，你很容易误会这个是刚刚讲的法定诉讼担当，错哦。所谓法定任意诉讼担当，它指的是啊，你可以任意授权这件事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有某一条法律明文准许你可以任意授权，那这我们把它戏称为所谓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呢，它是法定诉讼担当，不是啦，它还是任意担当的一个性质，只不过名词用语上稍微尴尬一点，称为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再来第二种的任意诉讼担当是呢，完全让你当事人自主去决定，法律也没有任何特别规定说你能不能授权，那你就100%出于自己个人的意愿呢做任意授权的动作，这一种叫第三人的任意诉讼担当。好，这两个小类型，各位记一个结论，你把刮胡二第三人任意诉讼担当打叉，因为这个我国法并没有承认，外国立法例或许有承认，所以国内学者会引进一并介绍，但是这个类型在我国法上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现行法是否定的，否定的理由很简单，书上文字有提到，为的避免呢包揽诉讼。因为什么叫第三人任意诉讼担当啊，你自己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懒得打官司，我可以随便把我的诉讼实施权，随便把我当事人事格的地位转让给你，由你去帮我打官司。那学者认为，如此一来的话，很容易形成包揽诉讼。譬如说，今天明明是我被车撞，我被车撞，我是受害人，要当原告应该是我自己当才对，结果我却呢听信路边这些司法黄牛的话，我就把我提起诉讼的当事人事格、原告诉讼实施权的地位随便转让给路边刚认识的司法黄牛，授权他由他们来担当我进行诉讼。这种毫无限制、毫无节制的授权呢，我国现行法的见解认为不宜加以承认，所以基本上我们现行法是不承认第三人任意诉讼担当，我们只承认86页所谓的法定任意诉讼担当。 也就是要授权可以，但是要符合某一个特别法律有明文准我授权的情况下，我才可以做任意授权的动作。这是呢法定的，这是任意诉讼单方两种细部类型里面先简单跟同学说明的地方。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紧接着你就看到87页以下，承接刚我们说的现行法只承认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也就是你要授权一定要有一个条文的依据，有某一个法条准你授权，你才可以授权。所以接下来我们研究的重点就是现行法有哪些法条是有所谓授权的规定呢？那在民事诉讼法里面最典型的就是41条选定当事人制度，这是在民事诉讼法里面呢合法承认你可以授权的情况。除此之外，等一下我们还会带你看考试的题目，不只只有民事诉讼法41条，很多是散见在特别法的规定里面。那这个就是仰赖同学呢，你以后遇到实务的案例去翻一些特别的法规，有很多的法规呢也有所谓呢承认当事人可以授权的制度。那最典型的像消保法53条也承认说呢，消费者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把诉讼实施权授予给第三人。那反正的结论就是吼，一定要有某一个特别的法规明文允许你做授权的动作，你才能授权。而这些特别法规散在不同的法典里面，那考试反而单纯了，最常考就是民事诉讼法自己固有的规定，像你看到41条选定当事人。好，那么何谓选定当事人呢？请你对照你的小六法41条第一项，还有书本的88页。来，41条选定当事人制度条文怎么讲呢？多数有共同利害关系之人，不可与前条第三项，也就是40条第三项非法人团体的规定者呢，得由其中选定一人或数人为选定人及被选定人全体呢起诉或被诉。好，法条念完了，先做白话文的翻译。什么叫选定当事人啊？你把法条的文言语文翻成最简单的概念，就叫推派代表的制度。什么叫推派代表的制度呢？41条第一项白纸黑字承认，只要你们是有多数共同利益之人，像黑板上这个例子，所有教科书上一定都举这样的案例，选定当事人最典型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同一台游览车上面有26个乘客搭乘假司机呢所驾驶游览车，因为司机打瞌睡就翻车，你想也知道翻车的结果，车上26名乘客受有轻重不等的损害。这时候请问同学一件事，乘客当然可以告司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毫无疑问，谁叫你打瞌睡呢，害我们翻车导致26个乘客受了损害。因此在这个前提下，立法者怎么说？26个受有损害的乘客，理论上你们当然都可以成为原告，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原告，告这个司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可是话锋一转，请问你，如果你是立法者，你希望26个乘客一起成为原告或分别成为原告吗？立法者一定不希望，理由何在？浪费司法资源，造成审理的繁复。26个人如果一起成为共同原告，那不得了哎，26个共同原告，我光发传票要发26份，26个人叫来开庭，每一个人只要讲1分钟就好了，也要讲26分钟，或者是这26个人分别起诉，那更不得了，法院分案要分26个独立的案件来审26个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所以显然立法者呢不希望说全体受害人一起成为原告或者分别起诉，因为虽然理论上你们有这个权利，但如果实际上你们真的共同起诉分别起诉的话，确实会造成审理的不经济跟司法资源的耗费。所以立法者话锋一转，他说我想到一个好方法。什么方法呢？ 为了避免人多嘴杂，我们干脆给你设计一个推派代表的制度，就是你刚刚念的选定当事人。所以什么叫选定当事人啊？你们26个乘客就是立法者所谓的多数有共同利害关系之人，这些利害关系之人，我建议你们最好推派代表来进行诉讼，最好选定其中的一人或数人。选定你就把它理解成推派代表的意思，你们就授权推派给其中一两个人，由他们代表大家全体进行诉讼即可。那这个推派选定的行为呢，法律上的用语就是教科书上都会告诉你，授予了诉讼实施权，也就是呢，把你们当事人事格的地位，把你们成为原告、被告的资格地位呢，这个诉讼法上的权能、诉讼法上的地位呢，授权给其中一人或数人，由他担当你们、代表你们进行诉讼。所以呢，选定当事人也是典型的，一定会产生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但你仔细看，分离的原因可不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我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强制说受害的乘客一定要推派一个人两个人，没有强制啦，只是呢完全尊重你的自由意愿，你们愿意授权推派的话，41条就给你们一个法条的依据，只要你们符合多数共同利害关系之人的话，就可以随时适用这个推派选定当事人的制度。那各位如果看过邱老师的文章的话，邱老师非常推崇呢选定当事人制度，因为在他理论的核心里面，善用选定当事人制度最能够达到所谓合理分配司法资源、诉讼经济以及纷争解决一回性的要求，所以他的文章里面都大力推广这种选定当事人制度。好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选定当事人为什么叫做诉讼担当？同学一看就知道，譬如说题目告诉你，26个乘客共同推派 A 为代表，代表大家担当全体进行诉讼，那请你回答我一件事，本件诉讼挂名原告的刑事当事人是谁呢？只有 A 嘛，那个被人家推派出来的代表 A， 标准的刑事当事人挂名原告。好，可是本件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呢？26个独立的侵权行为请求权。A 虽然一个人挂名原告，但是他是帮大家行使大家的权利，所以他的状纸上呢，要分别声明说，甲司机要赔偿给 A 5万块，赔偿给 B 3万块，赔偿给 C 4万块。因为每一个乘客都有独立的侵权行为请求权，每一个人受害的程度、受损的金额也不一，所以呢，最高法院的决议认为呢，选定当事人制度，那一个担当人 A、被选定人 A、那个代表 A 呢，他要在状纸上一一的列举、一一的声明呢，全体选定人个别的损害赔偿金额。所以在法律逻辑上面，本件诉讼标的法律关系26个独立的侵权行为请求权，但是挂名原告的刑事当事人的却只有 A 一个人，这不也就是典型的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吗？因为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真正的权利人并没有全体成为原告或者是被告，所以在概念法学上，它也是典型的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好，所以说呢，选定当事人制度是最标准的诉讼担当，也是所谓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因为这个授权行为毕竟有41条法律明文承认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授权动作。好了，那么基本的观念看完之后，接着同学看一下88页，制度功能跟性质刚刚讲过，不再重复。制度功能是避免共同诉讼或分别起诉所造成的司法资源浪费，所以最好统一呢推派一个代表或数人呢担当全体进行诉讼即可。性质是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好，要件稍微注意一下。来，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多数人可以适用这种推派代表的制度呢？ 重点就是呢，刮胡二，请各位特别打个星号，多数人必须要有共同利益。四十一条最大特色就是，我们不会把毫不相关的这些人硬是呢叫你们推派代表。讲白点啊，你们要推派代表，好歹你们在法律上要有一些的关联性，这些关联性叫做你们的攻防方法呢必须有共通性。什么叫做攻防方法有共通性呢？各位啊，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各位书上所提到的最后这句话，诉讼资料的重要部分共同，也就是呢，你们的诉讼资料呢可以期待相互援用。第一次听有点抽象，其他很简单。何谓有共同利益之人呢？用最粗浅的白话文讲法，就是你们之间吼，如果要打官司的话，至少要有一个以上的争点，一个以上的攻防方法相同啊，好歹得拉得上边，至少你们多数人之间要有一些的攻防方法呢，证据资料主张是相通的，可以期待相互援用的，我们评价上才叫做呢，你们有共同利益。那各位回到黑板上，请问你二十六个乘客为什么是最典型的符合选定当事人条件呢？因为你们是在同一台游览车上，所以如果你们要打侵权行为的诉讼，你们至少有一个争点，一个攻防方法是相通的。哪一个争点呢？你们都一定会共同主张甲有过失。也就是这二十六个人要打侵权行为，再怎么样啊，你们可能有细部的主张，细部的攻防方法不一，那个不管，但好歹再怎么说，你们至少一个主要的攻防方法争点是相通的。哪一个？你们一定都是主张司机打瞌睡，有故意过失导致你们受有损害，至少这一个攻防方法主要争点诉讼资料是相通的。那只要抓得到这些呢，有主要争点攻防方法诉讼资料相通的情形，我们就从宽评价为你们之间叫法律上有共同利益之人。那么这就是呢四十一条选定当事人制度现行的学说，尽量才广义说，扩张解释共同利益的范围，就是希望呢当事人能够普遍广泛的适用这个制度，尽量准你们推派代表，简化诉讼关系啦。这是呢解释论上第一个请同学注意的地方，所谓共同利益的一个基本观念。好，那剩下的这些要件文字的说明呢，同学有空的话自己看一下书本，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基本的文意解释。那第五点呢，选定时期，这个你看一下，起诉前跟诉讼辩论终结前皆可选定，所以你们在起诉前或者官司进行到一半，随时都可以做推派代表的动作。好，第六点，请同学打个星号，这个哦，实例题没有考过，选择题倒是考过，考你一个很基本的观念，选定行为的性质，这是很无聊纯粹学理上的一个论述啊。他说叫诉讼法上的单独行为无需被选定的同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选定行为并非诉讼契约，它很类似民法上代理权授予的观念。什么意思啊？我只要表明我推派你就好。像黑板上这个案例，B 到 Z 这二十五个人，只要他们片面的表示说授权给 A 就好了， A 有没有答应不重要， A 就算不同意，法律上依旧成为合法的被选定人。那你会问，那 A 不同意你选他干什么呢？法律逻辑是这样啊，因为选定行为是单独行为，很类似民法上面代理权的授予，所以只要 B 到 Z 表示愿意授权的话，A 就成为合法的被选定人了。那可是成为合法的被选定人不代表你有义务一定要担当他人进行诉讼，这个观念就跟你民法的代理制度一样，我授予你代理权，授予你代理权准你代理我呢，以我的名义去帮我买一个便当，然后我授予代理权给你，你也可以不甩我啊。虽然法律上你是我的代理人，但你并没有任何的义务一定要代理我呢实际完成这个法律行为。所以概念法学逻辑呢用到诉讼法上一模一样， 授权选定推派这个行为是单独行为，无需得被选定的同意，但是被选定人取得这个资格后，他也可以自由的决定要不要担当你们进行诉讼。虽然你们大家都看得起我，都推派我为代表，哎，可是抱歉哦，我在法律上可没有义务一定要代表你们担当你们进行诉讼。你们可以都推派我没关系，但我躲在家里装死，我就是不写起诉状，不打这个官司，你们也拿我一点皮条都没有了。这就是概念法学里面选定行为的性质呢，我们现在评价为单独行为，无需得被选定人同意，因此被选定人资格的取得，只要选定人 B 到 Z 呢片面表示授权即可。可是呢，有这个资格不代表你一定有义务要担当全体进行诉讼，这在逻辑上是两回事，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第七点，选定行为的特色，这你自己看。选定授权的行为是诉讼行为，所以刮胡一各位打个星号就好。选定人要有诉讼能力，也就是 B 到 Z 要授权给 A， 授权这个行为被评价为诉讼行为，所以 B 到 Z 一定要有45条的诉讼能力，你才可以单独有效的为诉讼行为完成这个合法授权的动作。这个观念呢，同学简单的了解一下。紧接着第八点，这个你看一下，92年修正后44条非常简单，条文呢纯粹的文意解释，这也是一样了。二试的实例题不会考，但一试的选择题会考你背法条，所以请你稍微记一下44条怎么讲呢？看一下条文呢，第一项，被选定人原则上有一切诉讼行为的权利，但是舍弃、认诺、撤回、和解呢，这四种呢，选定人得加以限制。各位，你念久了之后呢，就会自然而然变成口诀了。你会发现，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者很喜欢针对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这四种行为额外规定。除了在44条第一项额外规定之外，如果你有印象，上礼拜念到诉讼代理的章节呢，各位你应该还记得翻一下70条的第一项。舍弃、认诺、撤回、和解也要经过特别委任。70条之一说，法院依职权选定的诉代也不得为舍弃、认诺、撤回、和解。哎，舍弃、认诺、撤回、和解这八个字为什么经常绑在一起呢？因为立法者认为啊，这八个字这四种行为是典型的攸关当事人权益呢至为巨大的诉讼行为，既然是攸关你权益至为重大的行为，所以要特别谨慎，要适度的加以限缩。所以呢，除了律师诉讼代理人呢原则上不可以乱做舍弃、认诺、撤回、和解之外，连被推派出来的代表被选定人呢，我们也准你呢44条第一项准这个选定人可以限制他舍弃、认诺、撤回的权限。所以像黑板上这个例子， B 到 D 虽然推派 A 为代表，但他们如果不放心 A， 怕 A 出卖他们的话呢，可以在这个选定的文书上面表明限制 A 不得为舍弃、认诺、撤回、和解的动作。有这个特别限制的话， A 就不能做这四个行为了。这是呢被选定人 A 的权限，同学简单注意一下92年修正后44条以上的相关规定。好，那么紧接着看第9点，选定当事人的效力。来，这一段文字在讲什么呢？这个呢，各位注记一下，今天你暂时呢不会去理会到它，因为第9点呢会结合我们下礼拜会讲到的诉讼参加的制度，所以第9段文字呢重点其实是在刮胡二，选定人可以为共同诉讼辅助参加。这个名词你先不用管它，它是后面第6个单元诉讼参加会提到的，要等到上完诉讼参加之后回过头才有办法跟你解释。所以选定当事人的基本架构，看到阿拉伯数字第8点就好，第9点以下全部都是结合后面的章节。所以同学注记一下，第9段的文字是结合诉讼参加的单元，那第10段跟第11段的文字，这是结合共同诉讼理论。所以9、10、11 这三段话呢很重要，但是今天都讲不到，因为他们都结合后面的诉讼参加跟共同诉讼理论，等到把诉讼参加、共同诉讼介绍完之后，才会再回过头来跟你说明如何跟选定当事人制度来做相互的结合。所以今天各位念选定当事人，只念到最简单的一个部分，就是基本的定义，阿拉伯数字第一点到第八点的一个呢法条基本的一个内容。好，那么呢选定当事人这个呢任意的诉讼担当，粗浅的呢把基本定义看完之后，各位今天回家前呢，我们来做一件事，请你往后翻，翻到97页以下。来，97页以下，关于呢选定当事人呢有两个专题的讨论。这个选定当事人的章节呢，蛮讨厌的地方就是啊，在国家考试上面，通常都是结合其他章节一起考，要么就结合诉讼参加，要么就结合共同诉讼，要么就结合邱连公老师的一些特殊理论。那这些结合的单元今天都还讲不到，那等到了后续相关单元念完之后再回头看。所以你看一下97页以下，我们还有两个专题，第一个专题在97页叫消保诉讼的讨论，第二个专题在105页叫92年新法修正的特色。两个专题我们今天也只能讲一个，因为第二个专题105页以下，这是结合邱老师理论体系的特殊见解，那个等到序论讲完之后回头再来看。因此今天基本定义的部分我们只请你看第一个专题。来，第一个专题叫消保诉讼的探讨。那同学觉得奇怪，讲这个干嘛呢？我们为什么要去讲消保法的规定？那你往后翻一下，102页有一个91年律师高考的考题，就是专门在考你消保法。那同学不要吓一跳说，啊，那我是不是还要去背消保法，还是什么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这些奇奇怪怪的特别法我是不是也要念？跟各位讲，不用了。会把这个专题拿出来讨论是啊，选定当事人诉讼担当这个制度，国家考试呢流行的考法就是呢，我会随便抓一个特别法的规定，那考同学法条你放心，一定会附在考卷上，我不会这么残忍，我告诉你说，请问你消保法50条是什么诉讼，你老说你消保法50条在讲什么都不知道，不会了。出题者要考你特别法的规定，一定会老老实实把法条附在旁边。像91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呢，他就摆明把消保法50条先抄一遍给你看，条文抄一遍给你看之后，请你马上反映这一个消保法的规范翻译成诉讼法的一个内容的话，它在诉讼法上有什么样学理的评价。所以我们特别挑这个专题来讨论，不是认为说消保法这个50条会再重复出，不是，而是希望训练你呢看到一个实体法、特别法规范的时候，如何把它投影转换成我们今天所学的诉讼担当、诉讼法的一个概念。好，那你就看一下这个91年的考题，来先请同学看97页消保法50条怎么讲的。来，假设你现在的考场上马上人家给你消保法这个法条，怎么说呢？消保团体对于同一个原因事件致使众多消费者受损害时，得受让20人以上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后，用消保团体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好，第一项念到这边就好了。什么意思呢？这种考法晚近越来越流行，期刊论文的讨论也越多，就是希望训练同学活学活用。我的法条这么多，我随便抓一个给你，今天是抓消保法，明天搞不好抓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后天呢随便哪一部法典抓到相类似的条文都可以引用呢，然后请你马上做即席翻译的动作，就是在测验你能不能灵活的把实体法的规范转换成诉讼法的理论。像你消保法50条第一项念完之后，马上请你看考题，来翻到102页， 91年律师高考怎么考你的？让同学看一下题目的事实，我把它画在黑板上。来，各位看一下91年律师高考第一小题的部分，非常单纯，有一个 A 大楼呢，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呢，震毁掉了。那么这栋大楼有25个住户，甲一到甲25，他们认为呢，这个房子跟豆腐一样哦，摇摇就倒掉了，是这个呢建筑师跟建筑公司呢偷工减料，设计不当，导致这栋大楼摇两下，整个都垮掉了。所以他认为说啊，这是乙跟丙呢有过失的行为呢，导致这个房子呢一震就倒了，害他们受有损害。所以呢，看清楚题目哦，全体的住户甲一到甲25呢，依刚刚你念的消保法50条规定，主张他们是消费者，经济上弱势的一方，所以呢，把他们的权利授权给一个丁消保团体。刚刚消保法50条呢，立法意旨就说，消费者往往是一团散沙，所以消费者呢，针对同一个原因事件所受的损害，如果你们不敢呢对抗这个大公司告他们的话，你们可以授权，只要凑满20个以上，你们就可以授权给某一个消保团体，由这个消保团体呢帮你们打官司。那这25个住户就主张自己呢是属于消费者的概念，符合消保法50条的规定，针对同一个地震原因事实呢所导致的损害，授权给丁这个文教基金会消保团体呢，那么请他替我们全体主持公道。所以丁就成为原告，列乙丙为被告，请求乙丙的连带损害赔偿。这个消保团体丁呢当仁不让，他的取得授权之后就自己成为原告刑事当事人，对这个乙丙呢提起一个连带损害赔偿诉讼。好，可是起诉没多久之后，突然呢这个甲乙，原本其中一个住户甲乙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他觉得我还是自己告好了，所以基于同一个房屋震毁的原因事实，又列乙丙为共同被告，起诉要求乙丙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请问你，后面这个诉讼，3月1号甲乙提起的诉讼，当事人是否适格？法院要怎么判？第一小题呢，就是考你我们刚刚讲的当事人适格跟诉讼担当的观念。你刚好借这个题目，把我们呢这两堂课所讲的抽象学说的理论，你验证一下你的观念够不够清楚。好，那文字的说明，各位一样一个字都不用抄，因为书上都有。课堂上麻烦你在回家前呢，脑袋跟着转一遍，这是个标准的所谓基本观念的一个考法。你一定要脑袋跟着动一遍，不要去死背，这样思考过你才了解说这一些抽象的理论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会不会做具体的应用。来，各位，考点在哪里呢？这个考题当年出来后，真的是呢最后公布的答案呢跟这个大家的预期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啦，题外话讲啦，有时候我们说哦，准备国家考试呢，除了有实力之外，还要去拜拜，要有一点神力了。为什么呢？当年这个题目就是一大堆人 包括你现在回去翻补习班的解答呢，当年补习班的解答呢，这个考题出来之后呢，我印象还很深刻哦。这个高点跟宝城一样呢，考场上打那个特刊都是呢100%命中。这一题是考猜呢有猜中，可是最悲哀的地方就是考猜猜中，害死一堆考生。为什么呢？考猜上面答案是错的，所以每个人看考猜啊，就是这个答案呢写的都一样。所以呢，92年呢重新呢再参加考试一遍后，为什么呢？考猜的答案会错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年这个题目为什么两家补习班都命中？因为它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题。各位，你看一下书本就知道。来翻一下呢，这个97页，消保诉讼当年你看注释68，两家补习班为什么都猜对？因为呢，考前3个月刚好开过民事诉讼法研讨会，就是呢，民事诉讼法研讨会呢，刚好讨论这个专题叫消保团体的诉讼在实务上运作。那你想想知道，不能怪补习班了，期刊论文才刚出来呢，我一定能把它的重点整理出来，整理出来运气这么好，当年考试一模一样的题目就出现，所以每一家补习班都号称命中。那为什么反而对考生来讲是悲哀？因为呢，那个时候的民诉研讨会有通说的见解，通说见解呢就在各位97页最下面看到。我国多数说，像那一次呢来开会的罗永江老师等等，还有实务的见解呢，通说是采任意诉讼担当说，所以补习班你不能怪他。通说研讨会结论是这个，所以考猜上我就放这个版本的解答。但是人生最不幸的地方就是呢，当年这个题目谁出的？各位有兴趣去翻这个研讨会，少数说的学者他出这个题目，因为少数说提出来呢，在开会的时候被大家炮轰，可能轰一轰心情不爽哦，你们都不认同我，我对外寻求看考生有没有认同我吗？所以反而是少数说的学者呢，把他那一次讨论的这个案例呢，直接的一个字不差的放成题目抛上来，希望得到同学的共鸣。没想到同学依旧不甩他哦，大家都看补习班的考猜，都写骆永江老师的通说，所以反而通说的答案不是当年出题者呢公布的参考解答。好，那这是题外话。但是同学，你要训练的就是通说跟少数说差别在哪里？通说是97页任意诉讼担当，少数说也就是当年这个题目的公布参考解答，反而是99页的一般给付之诉。你看完结论之后，剩下的部分完全跳脱书本，你就回到黑板上，自己脑袋转一下，通说跟少数说的差别何在？这种考题，各位抓答题的技巧，它的考点就是请你判断实体法的条文性质。什么叫实体法的条文性质呢？来翻回97页，再把你的目光回到消保法50条，所谓的任意诉讼担当说跟一般给付之诉说，其实问题的缘起就是你怎么翻译消保法50条。当年骆永江老师为首的多数见解，各位抓住一个重点，通说为什么采任意诉讼担当说？理由很简单，诉讼法多数学者的见解认为，消保法50条法条的性质叫做诉讼实施权当事人事格的授予，也就是诉讼法的学者站在诉讼法的观点，他们怎么讲呢？他说消保法50条的性质呢，类似于民事诉讼法41条。怎么类似啊？就是消费者把他当事人事格地位、诉讼实施权的地位授予给消保团体，所以性质跟41条选定当事人很像，都是消费者把诉讼法上的诉讼实施权、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事格地位授予呢，转换给第三人，授权给这个消保团体。所以为什么通说叫任意诉讼担当？这个名词的前提就是我把消保法50条解为这个叫诉讼实施权当事人事格地位的转让。好，在这个前提下，各位你看回黑板上，你先用通说的见解去推， 在尼采诉讼担当的前在尼采通说的见解之下，很简单的结论，消保法五十条的性质是诉讼担当的规范，而且是呢法定任意诉讼担当的规范，同意你呢可以基于自由的意愿把你的诉讼实施权当事人事格地位转让授予给第三人丁消保团体，所以呢这是诉讼担当说的一个立场。既然如此的话，来各位，你逻辑呢一脉相通的往下看，如果尼采通说见解的话，请问你第一小题怎么回答呢？来翻回看这个题目，102页，91年律师高考第一小题怎么考你呢？甲一随后再提起这个诉讼，当事人是否适格？你的答案呢？补习班解答告诉你，当事人不适格。所以第二个问号，法院应该怎么判呢？程序不合法驳回。这就是当年补习班的考猜，还有你现在回去翻补习班所出版的解答，大部分第一小题都是白色粉笔，这个答案无可厚非啦。整个答案的流程推论的过程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你前提都定性成诉讼担当，你把消保法五十条定性成诉讼担当，法律上的见解你就认为甲一到甲25，哎，复习一下什么叫诉讼担当了。诉讼担当的定义就是甲一到甲25授权的这些人，你既然都把你的诉讼实施权当事人事格地位都转让出去授予出去了，所以你在法律上已经被剥夺丧失了当事人事格地位，你原本有的那个当事人事格诉讼法地位你都基于自由意愿转让送给别人了，你现在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既然你没有这个当事人事格地位，所以你自己成为原告提起诉讼，后诉讼依照题目的问法，甲一当然是当事人不适格，当事人不适格的效果当然就是程序不合法驳回，这就是白色粉笔呢法定任意诉讼担当说前提之下第一小题这两个问号，整个答案推论的一个逻辑过程跟他解答的一个呢法理思想。好，相反的，当年的参考解答少数说的见解，你会发现猪羊变色啊？怎么呢？你自以为写对，结果呢分数有够低。我要怎么差这么多？绿色粉笔这个补习班第二个版本的解答怎么来的呢？来，各位呢，回家前这个点转的过来，你就知道这一种题目的差别争议在哪里了。当年呢，这个期刊论文的民诉研讨会出这个题目，少数说的学者怎么讲呢？他说：“哦，拜托哦，你们通说见解呢，是不是国文程度不好啊？为什么呢？你看一下消保法五十条。”来，这个关键的概念呢，你只要点出来，这个题目分数就拿到了。回过头看97页，再看一次消保法五十条第一项，少数说的见解为什么这么愤慨？觉得通说在欺负他呢？有道理啦，因为毕竟你从条文的文意解释来看，看清楚五十条第一项怎么讲的？消保团体得受让，你把这句话画起来。得受让20个以上消费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少数说见解其实很有道理，它让你圈起来就是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这7个字，为什么呢？少数说学者在当次的这个呢发表会里面就大声疾呼说，法条明明文意的见解就是你所受让的。消保团体丁所受让的是损害赔偿请求权，请问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法条明明说你受让的是一个民法实体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所以呢这一说最大特色就是 我把消保法五十条定性成为民法上单纯的债权让利。所以原来整个理论的奇异点从这里展开，就是完全看你消保法五十条怎么翻译。如果我们江老师他们翻译成说，授予出去的是诉讼实施权，当事人是个地位，但是少数说见解说不对啦，人家法条的文意是说消保团体受让的是损害赔偿请求，所以从法条的文意解释来讲，消保法五十条应该单纯的定性为民法上的债权让与。什么意思啊？定性成说甲一到甲二十五把他们所让出去的东西不是诉讼法上的当事人事格，他们不是让这个，他们是什么呢？整碗都端出去，整碗都让出去。什么叫整碗都端出去啊？把他们民法上面的损害赔偿这个债权实体法的权利整个让与给你，整个转给消保团体，所以定性为是民法上的债权让与。各位请问你，这样前提定性的不同，影响所及变成什么呢？影响所及变成说，这一种案件第一个诉讼二月一号打的这个消保诉讼根本没有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想想看，依照少数说绿色粉笔的见解，消保团体丁，你挂名原告，但是你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实体法上真正的权利人是谁？就是你丁自己。因为你丁已经受让民法上的债权让与，你受让的是消费者民法实体法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所以你自己是债权让与的受让人，你已经是实体法上民法上侵权行为这个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了。而你自己是权利主体，你自己以自己的名义为原告行使你自己的权利，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合而为一，你并不是代替别人担当别人行使别人的权利，你今天是货真价实呢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实体法上的权利。那请问你了，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自己实体法的权利根本没有所谓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所以性质上这一个诉讼根本没有诉讼担当存在的空间，它充其量只不过叫一般单纯的给付之诉，因为我是以自己的名义主张行使我自己的权利啊，这不是一般的给付之诉，不然是什么呢？好，前提你定性成一般给付之诉，各位后面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如果第一个诉讼丁消保团体的诉讼是一般给付之诉的话，后面甲一其中一个住户呢又跳出来从原告另行起诉，请问你后诉会不会当事人不适格或者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呢？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前后诉之间不存在诉讼担当关系，所以前后两个诉讼都是单纯的一般给付之诉。既然都是单纯的一般给付之诉，所以考点回归到礼拜二我们讲的三之三十二页判断的基本规则。如果是一般的给付之诉，甲一所提的后诉讼，只要甲一敢声明自己是权利人，敢声明乙丙是义务人的话，按照当事人事格判断的大原则，后诉讼甲一就当事人事格了。那法院怎么判？法院要判甲一本案实体败诉。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当事人事格，但法院调查后题目告诉你，甲一老早就把自己的损害赔偿请求那个诉讼标的的权利都已经转让给丁了，那你自己把实体法权利转让给别人，你已经没有那个实体法权利，你还去主张那个实体法权利，所以你主张的是一个你所不享有不具备的实体权利，所以法律效果是判你本案败诉。 与当事人适格与否毫无关联性，所以在一般给付之诉的前提之下，这个题目的解答反而反过来，后面甲一的诉讼当事人适格，他并没有被剥夺诉讼实施权，因为他根本不是诉讼担当，而是一般的给付之诉。那当事人虽然适格，可是实体要给你败诉的裁判，因为毕竟你已经把诉讼标的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的。那么这是当年91年律师高考第一小题呢，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版本的解答，就是在考同学能不能灵活的去运用诉讼担当跟当事人适格呢，这些基本观念游戏规则判断上的一个异同点。那么借由这个实际的案例，把我们礼拜二跟今天所讲的内容呢，这些抽象的法律观念给同学做一个具体的复习。好，那第一小题看完之后，第二小题就简单很多了，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那当年出这个题目的老师呢，自己呢事后在网络上也被同学骂得很惨哦，大家都说他放暗器了，明明那个研讨会通说就不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你要考少数说呢？那各位劝你哦，以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呢，你也不用上网骂了，骂人如果可以挽回你的颓势的话，那你骂一骂还好，如果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呢，骂一骂呢对你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那出题老师自己辩驳说呢，是同学不够机灵了。为什么同学不够机灵呢？你看第二小题就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自己不够机灵哦。怎么说呢？第二小题呢，他改考你，如果 A 栋大楼本来全体这25个住户共同起诉，列乙丙为被告，诉讼系数中全体原告选定甲乙为当事人，你把这句话圈起来，官司打到一半，25个住户推派代表选定甲乙为当事人。那当年出题老师被骂之后呢，他很无奈地说吼，同学你们拜托帮帮忙吼，脑袋机灵点，怎么说呢？第一小题我如果考你通说见解诉讼担当说的话，那我第二小题不就重复了？我第二小题就已经直接告诉你，他们后来改用民诉41条选定当事人，所以出题者自己讲说，从第二小题就知道我在暗示你后，第一小题不是采呢诉讼担当说的见解，而是采一般给付之诉。因为如果第一小题叫你写通说所谓诉讼担当说的话，那第二小题不就完全重叠了？因为第二小题它改考你透过选定当事人制度，如此一来岂不是呢两个小题全部考你诉讼担当，显然呢没有这样考的一个必要。那当然这是出题老师自己事后的解释了，同学呢火气很大，绝对不会接受这个解释哦。一般同学觉得啊，我看民诉研讨会通说就是这样写，通说的见解被突袭，第一小题改出来每个人都只有2-3分哦，你心里一定不会开心了。那不管怎么样，回到第二小题，第二小题就没有争议了，他现在改问你说，甲一到甲25呢学乖了，他们现在不用消保法50条这个有争议的条文，他们现在是老老实实的用一个最没有争议的民事诉讼法41条选定当事人的制度，而我们就选定一个人，甲一为代表，被选定人呢担当全体进行诉讼。那既然是透过41条选定当事人，毫无疑问这时候呢当事人间存在一个诉讼担当的关联性。好，选定推派为甲一之后，来题目看清楚，随后甲二在诉讼系数中死亡，继承人向物声明承受诉讼，请问您甲二的死亡是否影响甲一被选定人资格，物得否承受诉讼？第二小题考得稍微冷门一点，明明是很简单的一个基本法条题，但同学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你反而越忽略。第二小题的考点呢，同学要念过教科书才知道，不难啊，但是你教科书要念一下，借这个机会复习一下。来，第二小题的考点是考什么呢？跟第一节我们讲的当事人的概念有关联性。第一节我们教你说，当事人这个名词重要的是区分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 区分这两个名词呢，在整部民事诉讼法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判断是否为诉讼担当，只要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他就是诉讼担当，这个意义我们刚刚讲过了。第二小题再考第二个意义，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的区分，在民事诉讼法上第二个意义就是呢，凡是我们法条上你翻的这整部民事诉讼法，从第一条到第640条，那我们基本的观念告诉你说，法条用于只要提到当事人三个字，不管哪一个条文啊，只要法条有提到当事人三个字，专指刑事当事人而言。这就是你念完教科书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借第二小题复习一下。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来，随便请你翻一个法条，你翻168条好了。这个相类似条文不胜枚举，我们呢就请你翻一下这个题目考你的168条，来，基本观念用一遍。这个条文劈头第一句话怎么讲？当事人挂掉死亡的话，诉讼程序先停止进行，要等呢死亡的继承人出面承受地位之后才能续行。好吧，你可以不懂什么叫当然停止，这个168后面会讲，但是你今天先回答我，这个条文第一句话当事人死亡专指谁死亡啊？刑事当事人死亡，所以只有刑事当事人死亡，诉讼才会发生当然停止的效力，才有168的适用。既然如此的话，各位回到第二小题，陷阱在哪里啊？人家都告诉你说已经有选定当事人了，所以选定行为推派代表行为完成之后，本件诉讼挂名原告的刑事当事人剩甲而已，甲二到甲25呢变成所谓退居幕后的实质当事人。因为诉讼担当选定行为一旦完成之后，法律上发生的效果当然就是被选定被推派之人成为原告，担当全体进行诉讼，挂名刑事当事人。那那些选派的授权的这些人退居幕后，丧失了当事人事格地位，退居幕后成为刑实质当事人，不再继续挂名原告被告。这就是选定行为完成后法律上当然的效力。啊，既然甲二到甲25退居幕后，都已经把当事人事格诉讼实施权授予出去了，法律上当然不可能成为合法原告，理所当然的退居幕后，成为单纯的实质当事人。既然如此，那题目怎么写啊？甲二死亡是否影响甲一被选定的资格，物得否承受诉讼？送分题，答案是当然不影响甲一被选定人资格，也没有承受诉讼问题，因为甲二现在的地位在民事诉讼法上叫单纯的实质当事人，并非挂名原告被告的刑事当事人，所以你根本没有168条适用。讲难听点啦，你死你的后，我们一点都不会同情你，诉讼不会因为你的死亡呢而产生任何影响，根本没有168条适用。同样的道理也是，第一个问号考你，甲二的死亡是否影响甲一被选定的资格？这两个问号，第一个问号考你背43条，第二个问号考你背168。啊，第二个问号已经讲过了啊，第一个问号你自己翻一下43条就好，很无聊的死背条文的题目。43条怎么讲啊？如果你用选定当事人制度的话，那么43条说呢，第41条的被选定人有人死亡或丧失资格者呢，其他被选定人可以继续为全体呢从事诉讼。所以43条的反面解释就是啊，选定人的死亡根本不影响呢被选定人资格，因为43条只有讲连被选定人当中有人死亡了， 都不影响其他生存的被选定人的资格了。那么反面解释了，选定人的死亡更不足以影响被选定人的资格。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甲二呢只是实质当事人选定人身份，他的死亡当然呢也完全不影响被选定人的一个资格。四三条一般教科书上基本的一个呢文意解释。所以这两个问号刚好分别考你四三条跟168条单纯法条的一个文字见解。那么相关的一些说明呢，同学回去可以简单复习一下我们书上文字的解答。好，那么整个诉讼担当，我们就把法定的诉讼担当跟任意诉讼担当相关的基本概念全部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再次强调，问题还没有结束，选定当事人制度还有一些跟共同诉讼、诉讼参加有关的问题呢，这个等到讲完相关章节之后，我们还会回过头来再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刚好完整的把诉讼担当这个章节做一个结束。那下礼拜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呢诉讼法上最重要的共同诉讼的一个章节。所以礼拜二开始呢，我们要花一堂课完整的时间跟各位谈一下第三节和第四节这个呢关于共同诉讼理论整部民事诉讼法排名第一的一个呢命题单元了。那这个部分就留到下个礼拜二我们再接着来看了。